实践六一五共同宣言地方委员会、实践六一五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和实践六一五共同宣言海外方委员会15号发表了实践六一五共同宣言民族共同委员会会议书。会议书指出，要切实尊重并履行同胞的统一里程碑两个北南共同宣言，来改善北南关系，积极实现民族和解与团结，要坚决制止各种助长同胞之间的反目、不信和敌视，导致对抗和战争的毁谤、重伤和战争对抗活动，要一定促成朝鲜解放71周年民族共同活动和北南工人统一足球比赛在首尔进行，还举行青年学生、农民、妇女、言论、学术、宗教等各界各阶层聚会，来打造北南关系改善的气氛，打开和解与合作的新地平线。要团结一致，来彻底阻止日本以朝鲜半岛军事紧张为借口，侵犯我们民族的领土与主权的再度侵略阴谋活动，实现旅日同胞的民族权利和生存权。会议书强调，要在北南共同宣言的旗帜下紧密团结起来，开创和平与统一的新时代和第二个六一五统一时代。